《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四章，康奈利伏击第四十一集。 哈利和罗恩·赫敏一起离开礼堂，去收拾他的比赛用品。这时，他已经纷乱不堪的心里又多了一份非常沉重的忧虑，因为他刚踏上大理石楼梯，突然又听见了那个声音。他大喊一声，罗恩和赫敏惊恐地从他身边跳向一旁。 那个声音， 哈利说着，扭过头向后看。 我刚才又听见了，你们听见了吗？ 罗恩摇了摇头，眼睛睁得圆圆的。赫敏却突然伸手一拍前额。 哈利，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要去一趟图书馆。 他匆匆跑开，往楼上去了。 他明白了什么？ 哈利心慌意乱地问，仍然四下环顾，想弄清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我不知道。 罗恩摇着头说。 可是，他为什么要去图书馆呢？ 因为这就是赫敏的作风。 罗恩说着，耸了耸肩膀。 一有疑问，就上图书馆。 哈利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想再次捕捉那个声音。可这时，人们都从礼堂里拥了出来，在他身后高声谈笑，准备从前门到魁地奇球场去。 你最好赶紧行动， 罗恩说。 快十一点了，比赛。 哈利快步走向格兰芬多塔楼，拿起他的光轮2000，加入到熙熙攘攘穿过场地的人流中。但是他的思绪还留在城堡里，追寻着那个无形的声音。当他在更衣室里换上深红色的长袍时，唯一聊以自慰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外面观看比赛。队员们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走向赛场，奥利弗伍德腾空而起，围着球门柱做热身飞行。霍奇女士把球放了出来。赫奇帕奇队的队员穿着淡黄色衣服，此刻正聚在一起，抓紧最后一分钟时间讨论战术。哈利正要骑上自己的飞天扫帚，麦格教授突然连走带跑地穿过赛场，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紫色麦克风。哈利的心像石头一样沉落下去。 比赛取消了。 麦格教授通过麦克风对拥挤的露天看台说，人群里发出不满的嘘声和喊叫。奥利弗伍德显得垂头丧气，他降落到地面，没有从飞天扫帚上下来，就朝麦格教授跑去。 可是教授， 他喊道， 我们必须比赛，魁地奇杯，格兰芬多。 麦格教授没有理睬他，继续拿着麦克风喊话。 所有的学生必须返回本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在那里，学院的负责人会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请大家尽快离开。 然后他放下麦克风，示意哈利过去。 伯特，我认为你最好和我一起来。 哈利正纳闷这次麦格怎么又怀疑到自己，却见罗恩使劲从正在抱怨的人群中钻出来。就在麦格教授和哈利开始朝城堡走去时，罗恩向他们跑了过来。使哈利感到吃惊的是，麦格教授居然没有反对。 好吧，也许你最好也来一下，韦斯莱。 学生们拥挤在他们周围，有的嘟嘟哝哝地抱怨比赛被取消了，有的则显出很紧张的样子。哈利和罗恩跟着麦格教授回到学校，登上大理石楼梯，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被带进任何人的办公室。 你们会觉得有些震惊。 走进医院时，麦格教授用出奇温柔的声音说， 又发生了攻击事件，又是双重攻击。 哈利的内脏剧烈地翻腾起来。麦格教授把门推开，哈利和罗恩走了进去。庞弗雷女士正在俯身查看一个留着长长全发的6年级学生。哈利认出她就是那天他们向她打听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在哪儿的那个拉文克劳女生。在她旁边的那张床上。 赫敏！ 罗恩惊呼道。 赫敏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呆滞的眼睛大大地睁着。 他们是在图书馆附近被发现的， 麦格教授说。 我想你们俩大概没人能对此做出解释吧。这是他们身边地板上的。 麦格教授举起一面圆圆的小镜子。哈利和罗恩摇了摇头，都死死地盯着赫敏。 我护送你们回格兰芬多塔楼， 麦格教授心情沉重地说。 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对学生们讲话。 所有的学生晚上6点钟以前必须回到自己学院的公共休息室，任何学生不得在这个时间之后离开宿舍，每次上课都由一位老师护送。在没有老师陪伴的情况下，任何学生不得使用盥洗室。所有的魁地奇训练和比赛都被延期，晚上不再开展任何活动。 格兰芬多的学生挤在公共休息室里，默默地听麦格教授讲话。麦格卷起刚才念过的羊皮纸文件，用一种有些哽咽的声音说： 不用说，我以前很少这样痛苦。学校很可能要关闭了，除非策划这些攻击行为的罪犯被抓住。我敦促每一个认为自己知道一些情况的人主动站出来。 他有些笨拙地爬过校巷洞口，格兰芬多的学生立刻就嘁嘁叉叉地议论开了。 已经有2个格兰芬多倒下了，我还不算一个格兰芬多的幽灵，还有一个拉文克劳和一个赫奇帕奇。 维斯莱孪生兄弟的朋友李乔丹扳着指头数道： 有没有哪位老师注意到斯莱特林们全都安然无恙？显然这些玩意儿都是从斯莱特林出来的，不是吗？斯莱特林的继承人，斯莱特林的怪兽，为什么不干脆把所有的斯莱特林都赶出去呢？ 他大声嚷道。听众们频频点头，并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珀西维斯莱坐在李乔丹后面的椅子上，似乎平生第一次不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看上去脸色惨白，受了惊吓。 珀西吓坏了。 乔治悄悄对哈利说： 那个拉文克劳女生佩内洛克里瓦特是个级长。珀西以前大概以为怪兽是不敢攻击级长的。 但是哈利没有认真听，他似乎不能摆脱赫敏躺在医院病床上像石雕一样僵硬呆滞的画面。如果罪犯不能很快被抓住，他就要回德斯里家度过一生了。汤姆·里德尔之所以要告发海格，就是因为一旦学校关闭，他就面临着返回麻瓜孤儿院的前景。哈利现在完全理解了他的感受。 怎么办呢？ 罗恩在哈利耳边悄悄问道。 你认为他们怀疑到海格了吗？我们必须去跟他谈谈。 哈利拿定了主意说道。 我没法相信这次是他，但既然他上次把怪兽放了出来，一定知道怎样进入密室，这就是一个突破点。可是麦格教授说我们必须待在塔楼里，除非去教室上课。我认为， 哈利说，声音放得更轻了， 现在应该把我爸爸的那件旧斗篷再拿出来了。 哈利只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件东西，隐形衣，一件长长的银光闪闪的隐形斗篷。要想偷偷溜出学校去拜访海格而不被别人发觉，就全靠他了。晚上，哈利和罗恩像平常一样上了床，一直等到纳威、迪安和西莫不再讨论密室，终于进入梦乡之后，他们才从床上起来，重新穿好衣服，把隐形衣披在两个人的身上。穿过阴森森的走廊的一路上并不令人愉快。哈利以前好几次半夜三更在城堡里游逛，却从没有看见在太阳落山后还有这么多人。老师、级长和幽灵成双成对地在走廊里巡逻，四处查看有无异常情况。哈利的隐形衣并不能防止他们发出声音，有一次格外惊险，罗恩突然绊了一下，而斯内普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岗。幸好斯内普就在罗恩发出咒骂的同时打了一个喷嚏。当终于来到橡木大门前，轻轻把它打开时，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